他的事他对我不像从前，出嫁后我时时刻刻把他惦念，也不知他怎么过的这三四天无边的田野，看他也看不见。 非常感谢大家。接下来呢，再想为大家演唱一段小尊廷老师的代表作《打金枝》选段《劝万岁》。人家夫妻们争吵是常 不能光听女儿一面里隐瞒过错，他把那个是非记，甭说是驸马无有罪，他纵然有罪也斩不低。况且说你做江山谁保你，少不得多家父子定社稷，你今不罢别地看，你应当念咱的老庆功，为咱的江山东荡西杀南征北战，费尽了心血年迈苍苍，不容易，你消消火吧，你快压压气，哪有这岳父大人要杀门去。 谢谢，谢谢观众的盛情，宋丽老师再为大家演唱一段。 因为好久没用这个伴奏带了，自己唱也抓着贼呢，但是今天这场合呢非常愿意为大家唱。刚才呢把韩少云老师、小俊廷老师代表作都唱了，接下来呢我想，因为我从小做科的时候也跟花淑兰老师学过，花淑兰老师呢可以说这段唱是她的亲授啊，那么我为大家演唱一段就是传统段子三节列绣鞋。谢谢。第三个， 来

要我孤孤单单踌躇在湖岸，黑鱼嘴边我进退两为难。回往事心如马乱，我周身颤抖，刀片穿陈有才，陈有才呀，你怎么走上了这条路啊？我本是黑鱼嘴边一穷汉，祖祖辈辈在地主唱船，这湖岸每一颗沙子都要我陈家的血和汗，黑鱼嘴上九道弯，这弯弯都要我的脚印儿在上边。我的爷爷劳苦了一生，临死悲喜卷，我的爹他被阎王杖逼得把吊悬，死娘疯癫投湖自尽，命丧神坛，撇下我无人怜，地主的心肠狠，对穷人更凶残，人死债不烂，负债要自还，逼我做长工仍然给他使船，当牛当马的把活干，烧了些个气我也烧了些个冤，挨打挨骂听使唤，吃不饱来穿不暖，烧尽了饥寒整整第20年。解放后穷人抬头，地主被推翻，分了房子分了地，娶妻生子一步登了天，干家得保暖哪，干活心喜欢，不想着平地起波澜，做了亏心事六神全不安，半夜里做梦妻儿不敢言，得了一场重伤寒，我险些丧狂喘，何苏季来探病，

条件，为什么你没遇到了第三志向这么圆滑的呀？得好娘来替你做好吧。 赖婚， 你 我与心相伴，衷肠诉，怎奈母亲在旁边坐，长生啊，你不愿我命薄，命我从此自杀天涯走。你知道 琴心， 玉儿啊玉儿，你又在做什么啊？长亭空冰儿咋用，相见风沙残红，牛女心寒团太空，那朵月雨 莫不是风吹天马也解脱，莫不是在王宫里也命中。 听众朋友，刚才是朱冬韵演唱的《西厢记》，接下来请您欣赏她演唱的《双列记》《夸父》。 从今

这比个人家进醉么醉，心里的那么醉你的，自个念念叫一定会够的了。为啥以这个样子的想法呢？因为人家进凡是一个人光，有一帮小弟兄，有十年一个人，大概一旦凡是以代替发罪，他是一个人做兵去吃果子，立个牙念告诉你只能我你大哥也言几次。那么人家就想我只有一个年，那段时候十年的小弟兄言我一个老套养父我们一定养得，所以你想想年年叫做我也是够得了。一在沟里到小阳村打进村子，最沟里到门口立定一口这哎呀，人家就一口喊上哎呀哎呀，地上果然不得，这口气是个房子革命一刀相对与半刀抬出来，忙得里间一杀没杀杀。本来里间为一张铺袋子，为几张凳子，一在这一挨再看到门墙当上头急急忙急个老刀，哎呀那人在大道里间，老娘老娘啊，那汪浪一声老娘，李湘与声音走出来，只听见李湘走出来个声音老苍耳飞白，啊，外面来的是哪一个？这老娘啊，孩儿神一郎回来了。啊，我儿回来了么？戴口地从李湘一个追出来一个老头，头发稀巴，面色是拉拉黄，身上像衣裳，头一摆过一块，步得了不能再步，拉得了得得是，真正忙过去像干活不得了一个，人家进一口门自个娘，抢上几步到娘门里两扎水。忙着娘鸡嘎浪响一波，老娘孩儿住来的，老娘啊老娘，那他带起头来带女子看看，呀儿啊，你够真回来了么？那他两扎手碰了神家的面孔都带起来，那女子个咱面孔仔仔细细的人看，石头女子走来的，这边给我拉他爱当与爱里拉郎过，沈家军带娘米空一口还有米王几手，晓得娘吃苦，老娘啊你呀、啊、受了苦子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人家这个两张眼睛大概不光地带这种两个眼睛都哭起来，眼里也来得动，跟眼里地里打了地带里都娘米空了，拉他过上米空了拉花花的，老娘我问你，我到了监牢里面，这被打呼了弟兄他们哭着来照顾照顾你老娘啊，拉他带你看看你知道那人啊门去那个帮小弟兄还有啥人来接应，那真该吃苦死，为啥人打在我到门开了来，哎呀呀儿啊，为哪一个为谁来照顾为娘的哟， 什么没得，这被废弃家伙，好老娘你等一等我去找他们算账，走。 沈家军不走神来也走，那他听见女子要去行李多收账呀，要进抢过来拿女子的米啊扎他一把扎，哎呀呀不要去，怪他们不得，他们死够都不知呀，收了吧，杀了那他也算是 比到自家孤立不周的收拾吧，不要其他的到收账再。因为老头晓得你这个脾气，收账遇上还是铁龙城顶着去当相当别不上那边再当个为一为人民，再做到我们理想去。可是我当年两年子金山金石五百板的人家马后子吧，所以求你子收收沈家军不能娘子俺一杠，这么老娘看在你文章马马虎虎凭你这百王八蛋，可是老娘啊孩儿肚子里鬼叫的啥街啥都给你住钱都给我沈家军还都给你住钱，那他一天门你只能让都给我跟他喊龙饭。我呢说你知道隔壁人家送给我一张饭纸，我今天吃他子半张，于是我有半张饭纸让怕怕我是可以还当一顿，不然你只吃子那食场来得多过来分过上。那么光吃一顿你只总是吃果实吃来子，如果中间想一个长久的办法那还当手呢，来他等子一等这子一这你都没有归家人家去那里等一等啊，来他把这个身来大方给你，虽然让铺桌上请挪出来一点大红豆子撒火个准。那么隔离天好点来他总得三个身上天偷一百过一块，李南做乡里乡委员拿得出一点大红豆子撒火卷泥，这个有个女人，因为这点卷是沈家军都要，我的浪正光受不了来他，来他已经不说的账，看了这样子，来他再难扣再难种，这点卷你不肯弄他，因为来他有一个想法，唐时候你是将来有一年旱年，太高兴，真高兴的。我太幸福了，我不讨他也是有理，我是也抓住女人走不我的同头子撒火圈收了让谁女子幸福的理，好像你老夫妻两高的一打了让谁理一样。所以老唐家军已经看了再那口不肯弄他，军长实在不白发诺家军诺单昂士高的不能女子生家军归家里，当我拿到高浪向地当打个一二两银子没得米，所以拿到屋里来多了银子呢哈萨地当我去马地做头，因为老他以来何为一样水泥，啥个水泥呢就做起高山，让我做的做起高山不能你只拿出去妈妈这两个里可以还贴补贴补家用。沈家军拿点人气过来等一声，老娘我知道我马上就去。拿点人忙正接高浪向一回把周身把家都走给到小阳村领进一个镇啊叫白驹地，忙正白驹地镇浪向沈家军打白驹地镇的死山打进死山随时一百多地道这把浪向中心地道最近抵挡了门，沈家军忙正抵挡李相一口，李后抽子起来，为啥个工具后卫的抽起来，接上口到抵挡主带李相撇主当中，一招站住，站住当中手一个向下刮过来，三阿左手，隔半年的个副兵呢，手指是个飞死一个小弟兄，姓张。叫张小三，我有沈家军想买好，我来让街里向吃果子啊！我难得现在身子三子，到地当里向来过江，口上进来不是两百，谁是战王？我个娘扣得了大大的，你不晓得战应战，你非是一阵光代替发咒，雨来动荡，雨佛空现，今朝盘砸了让我们上客气，要你好口。所以你最过来打主带个灯，两只手主带浪向一来，人身体扯起来，忙正主带浪啪一动，一只手两根拉大五子，带至主带里，嗨，当当啊！ 住在旁边戈登浪向受两个沙翁，不能给一声黄浪荡荡一海两个沙翁一号二三两个人一上一大地浪白带白出去了。张作当中受了浪张先生听见一声荡荡的声音像霹雳一样带头一口哼，张先生晓得不了，您的吧，沈亚金沈老道，非是一个老道，历经几次官司，你，我懂得纷纷的，我呢，大概到地当里来拜，他朋友八弟兄，现在辰光我拿别人支出来拜了地当里，我是地当里顾问来拜，而且官占，我现在个年家子不能拜了，哎呦！李少来让街里吃官司出来，看样子看得出，大概打来紧张哦。那么张先生一周年都拿龙饭，眼睛多了几只，笃定晓得个人啊，有点可推可呢。十万开落的银子，总归好办法。手里的拿抽屉拉开来，拿一张红纸的，伸手来让旁边洗浴里向。拿五两零三银子拿张红纸头摆一摆，耍个杠就分了一定的五两的银子，而且拿五两零三银子有个杠就晓得人家就杠杆，你假使送十两银子不里，那是一块十两的银子不了人家就人家就也有必须啊，怎么只有一个银子可少，你假使不三两零三银子不里你一口侮辱不少的了，你看咱俩妈妈好，所以不能把一定的头块的银子本，只能把五两零三银子，弄子的摆一摆还一袋抗单水子棍，嘎吃嘎的张竹浪向立起来，少年，等等，我用声音说的了，老李一个，你们老子也笼子咬出来的，这个啊。沈亚军该咋睡举起来你等来过来，我谁要不一直不来打他，你是要红的事过来给给啊啊哎呀呀哎呀呀呀呀我的少年是来的我来的，你还认识我老大吗？哎呀那是不认得，自从你来到大自给你之后，你个白色的兄弟还龙虎的样子，苍蝇塌塌子头，虎头虎头，你追那个羊疙瘩，我追我多么的四分五裂，过大山我是苦难来的，苦得来也可说过他飞夸张，因快给他地当里来呗，吓得我为的笑笑，为的瘦瘦，龙我在地当里下来鼓鼓掌，预备五公里混够一张纸，七八个头皮。我说来到你几时给你出来个家啊，我今天哦今天根本你给你想出来你还应该是一怕个人到镇上下来不个信不能总是委于我是俺一个兄弟的郎镇上啊，根本我还来进来我几乎提起来我来到你不不信是老大，你不应该的呀！你想想看，阿是老，你碍于我兄弟嘞。这个这样讲起来倒是不好啊。哎，沈亚军个早睡，本来提起来也看，也在放走了。沈亚军道理周，你对这个人为服从。好，我夫人来关照你啊，说我不好，过来。 啊，这个来到今天呢，再给他地当里来，按你啥个事体？ 有什么事情？你问得出好的了。我到此里便当里面来，就是来当当。 来当当，啥个么子呢？ 一条裙，当五百两银子。 哈，哎，张先生，这你的一条裙当五百两银子，上次你都来得听听。诺迪亚军队过来稍微扣一扣，忙神亚军身边一放， 这个来到给他地当里面总是与我是俺一个兄弟见面对那里过过站那还还意思弄那来到个门子来到门子们给他地当里在别那副狗水趁来到别外地当里讲几道以在们那做兄弟们不别个门子我给他有一把银子与商里可是别别我一直的心送不能来到来百米了往事我再想百八汉可地名字送本来你自个给中一个门去马地切切吧来到对不住对不住一滴滴血一直发射手你哪知道嗯好哦我这个东西嘛你就是不干了 没得不干了哎对 那么你如今要破破五马屁送五两银子不能用 给给江先生祝你的泡沫皮干能把子来给个大帅帅的哎没得泡泡你来到摩皮送两年子不能用 嗯好啊这么拿着来沈家军的笔记上菜睡一身挪着来江先生挪把银子抱在里睡里沈家军挪红子的卡开一口不少的嘞 实在没人家听看得没清楚五两银子鱼上个不晒出来 李诺银子身边藏一趟哈诺的一瓶往鸡嘎浪向一拐对子张先生啊真是便宜你呀、啊、 哎有什么是比你我给来把那家人听了两个人让给他混口饭吃去 不要东讲走了三你带浪贴我来好往高浪去身边有只银子了马咪咪马哈马坐头诺个许多门诺大屋里诺的一群隔不了年归家年那是抱孩子吧 来他一口马也不懂人见来当的分当他那还咪了坐头了谁来你说然后来个银子呢沈家军干脆不能两天当对张先生张先生送本楼干哦来他现在你是只有十个娘子一个小弟兄总的人光是我你是非是一个一代呀昨天是送银子本所以来他那落地你打一旦下来怪在沈家军诺个手里想着跟你一步做的去摸一摸狂沈家军挪步坐到木胯之后拉他飞山和木子两家的吃饭吃饭之后挪地坐的屁个屁下个下走啥个门子走在啥用的杂布杂布南府营帐就是妹妹长一根坐的一个病对郎家挪坐的一撇开来歪折来五个刺啥用然就农村里面在楼上在石叶子石杆杆用来他走着不捏梯不压梯走着塞住了个大步挪一根坐的下一点必得嘎一嘎汗喷干但门站梯子一滴滴蒙蒙脸来他引起来山海拍子沈家进起来木子两嘎的吃海拍子来他带着女子哼了为娘的周日一代谁把在此你与我拿的机房之战洗去姐妹 好哈老娘啊这有时新生意好有数哎 奴带撒布霸道机房刚刚追到等门口要忙真让气没人家进去说着 这么啊老娘这个筛巴卖什么价钱呢 来他带你哥哥来奔得了山撒布马上搞的你们后马死搞你不动可能我干你儿啊这筛巴讨价五分 讨价五分 为价三分谁能卖了 外加三分就能卖了好有数老娘 我走了，走。 挑子个带纱布，这样飞个烟，忙正白追的镇上县来，进四三个人光，沈家镇地干活龙开， 嗨，来少爷吧！大家听听，我这人吧，讨价五分，外加三分，就能卖了。 高浪县低高白，后继西山。来来往往上高半夜，听那声眼睛上黑，写得了余两个是不得比浪，哈哈，他的刚，那他刚外刚一个字是个大帅帅的，没得没得，嘿，格拉尼古一定可对可呢。 沈眼睛智力像黑一个夫人，两杂家，笨一个夫人。 这两天一再出来的一路黑一路奔来了几次的来这奔的太阳当定我以来是起来从别两天神里的中光间真两天落日一百低高的后继呢再要七百八台的走上一万一十一台还要自己七百 神压进那个头让猴子跑得了汤汤的这浪想起来瞧起个技术我趴坐当当当当奔来奔去还没不杀子倒闭里熬得了咕噜咕噜劲真光切松呗沈家军家想伟大屋里切呗得是一口个得撒布嘛 这是三只龙的撒布真就是三只龙一个得分马腿 为啥个钢筋沈家军马扎不为的马服的毕竟阿斯科技沈家军的人三个战斗七十样破所以不肯来马不是干 是的也马里的扎不还马服上 啥个牛筋因为比方这样是一个左靠来让左固地里向切走听起高浪向左固地门口来让黑马扎不那打当当当当最大左固地门口马扎不马扎不马一马扎不嗯人呢就算没有客人家这个人没了那么大的立个人已经一把都搞门面打开了立条子的纱布两杂家赛功夫那些马里纱布也厉害子功夫再得到人家这个人那么马得到的纱布否则呢得也得所以人家这个带纱布一个带分马就在人家这些纱布分马他为主持几年七百自个儿过着有点不好意思，娘的是个哦，马扎布，那啥布马夫特个，出来飞，一等本本的也是技术，这个嘛，中间马特个一个，我这两个，可不是人家就是讲偶遇个他迷空这气，你在斗笠时代偶上最马最不动，黑马夫个性黑子，挑子带啥布过来。在科技门里预定节各定节叫中日节上当是高火当是香屋地方一百香屋人上高百也够个定节沈家军就这样娘屋在姐妹浪向去搜寻这些呢还有啥邓公伯天龙山一马特个一两个嘛这几年米浪和各站与个咱米空几年来吃饭对哎，一阵一阵上街大街迷了撒不得秀来这街来过是两个没错没错没没长个模特街个两米呢与两根撒纸凑个模特所以玩了个撒纸东东这是街来过沈家这个人所以忙趁街来过让想收听后汤汤的，两杂是让靠后，那后是让坏，真是为了坏后失语，那了让啥后失个人光，嘿，介绍了让闺蜜相互然后过来一个相口，叫天之一阵力，后边气杂气， 要想发大财，只要巧心机。哈哈哈哈哈哈！哎，神光二目养财，不知今朝行里俺收到几何货色，让我摆到行里去扣最拉多。来个少年，这个人姓马金大驴，名字叫八姨。真让像你当子迷呢，大家在家里驴都呀，一个呢叫那驴来背，还有人叫那来驴背的，大家在海里驴不比，这个名字叫八姨，发海里驴八姨叫你驴不比。我也杀个女人，因为吕伯比六年以前到此地白居地镇上来个人光光的不该杀了母杀杀谁看你动朱门打两张吧，老白混了一大洞洞，李洞洞的与他门开问问别人，哼，开始交际手都好得了不得了啊，云子那个同地也娘那死得无心啊，爹都被不离的父子妹妹家不离不了不混了混混了混啊，打两个老伯也打个开的李昂，但是当那个开的只有你了让半年，我在一年当中挪个洋行当摩托了东门开啪挪不人家一家庭，你要一个子多疼多发财了，这现在你来让真让想开米啊开水厂开地档，还有十米走的都得不得了，非得是这样，而且有俺们有那个当场大理不是朋友，谁是我贴这个弟兄给他地方上想都是要事体，谁要门上立谁要妈妈里站，一百开的走上一年谁要但那吕八一嘎他们不好吃，所以那个家伙不叫吕八一，那叫吕伯皮，但那嘎嘎的谁也不能不脱一层皮，今天你呢我里天吃的也在自个大龙里洋里去看看，今天不知俺谁的叫猴子啊，一路过来对浪向深路去深浪向自家爱的海情，我往死他所言红衣白马水里自受清雨，到中子家家头一阵一阵杀街的人最上来的沈亚金来让解密了离婚当时何事上杀过来忙着雷波一米空了打了嗯男的哈哈小他样没好我也得落起雨去了，你当落雨实在是沈亚金的后为了让一阵一阵最够了相近解密了沈亚金第一波门插坏口第一波门就滚，因为沈家军的到水带我部队去拉一拉嘛，在头时的通通在拉，忙阵子里包庇米空狼，擦，文章放屁，和我舞蹈杀人，原来是一个穷剧啊！那个王八蛋真正的狼该死。何事东杀西毁，毁当我吕洞要迷空了，毁当了的。我看那个副样子，只该到镇上第一大来做些生意啊。倘是那我就看见我吕洞要再过这样方式啊，我吕洞要一张皮子送来衙门里向，请来吃官司，要关来起来，你还要试试我吕洞要的水德。文章总督该死谁过的呵呵正方屁嘛在啊这啊沈家军眼睛结成带吕伯比来浪口心里这年的我不当心我二世随时杀了那名红狼那样永福的杀个一张皮子 要叫我去吃果子弄关起来，我有哪个把你到海外来啊？我吃是十年果子，昨日刚刚放出来，你到也叫我去吃果子，心里想着我是哄，但是沈家军的长子刚不到来话，所以比得都眼睛无知接触两只手勒住自家两根拉大胡子，多了让头抬起，心里好有好发气，勒让带吕伯伯去看。吕伯伯一路过来到沈家军门里，呵哦，将军马上不得命上不歇了脚迷了，滚开！子李将是滚开啊！吕伯伯气咋叫忙正撒波浪砰一阵假米浪可带撒波本来写了假米浪逼浪不得一阵好浪荡好一起哪是人家军为力啊的人家军想可带撒波我娘手中没辛苦半年天半夜天走了不得一阵贴到屋里那个帮你势力大都人我就发马来战，今天要打来走一走。可吕伯伯要走，沈妖精啪凑过来，到里门两招手一拉，慢跑！哟，那哈，那个穷举，火龙道向那里啊？吃饱了还是啊？上个路道。我问你，我这个人吧，为什么你要把他？贴在湖里面呢，办不到。啥门啊？我那纱布贴了湖里，白不得。哈哈哈哈哈哈！两分钱等我旅途养你，贴他那一袋纱布，为是小事体。一穿，吕伯伯来让给他摆酒店镇了，有个从大台子做小生意，这样。家伙的爱的家人的美一点的你最过去谁要发脾气我不能搞太对贴他没事他打我你去寻找你与我们你收一百当差那个是谁人的谁与家的我你们不白今天你贴他那沈家军你在撒波门吕伯伯这你的遇上家的那阿忠志你要是要扣扣吕东要个睡的呵呵好姐子这个红旗大当我两个没子来哎我这个种子洗不得掏他的一顿因为你个被大龙米样虽然给他种子家家头没等着家米浪向黑衣裳地里向几个后旗谁听得起来这来这吕老板来这这这这上上啊地里向抽动了杀死手里像螺丝钢棒必得如果不螺丝门手使上来总之不上心不耐今天你得在这个吕洞要何事杀人我吕洞要米空让我随手贴他那袋撒布雨刷打不了你拉了我的肉你试试我吕洞要的水的哗啦狮子又往对劲一打吕伯伯斗棍吃身余两级三招嘛，于是个主队忙神要进对手中举，那试试我们吕洞要水头照弹，啪一主队，神要进科技那一主队来，好，你慢来，嘿，连忙逼浪一提，吕伯伯一主队弹个空，你。一头的弹空沈家军他左手忙正吕伯伯右手老手嘎子扎扎老嘿一年啊哇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我就带你也做中啊哇哇哇哇哇哇过得冤家都走沈家军的里的一位分子不用出来这边够用的三人正嘎一步吕伯伯一阵痛的拉翁沈家军他左手扎了那吕伯伯在右手沈家军他雨水吹起来王八蛋你这样打我就打你这个不讲理东西趁一只女光他这一只女光靠了让声音猜得不得 吕布兵的上面孔浪向马将开火里五个这里人车子恨起来自国不比血啪啦啪啦的用不了神家境隔一阵地方哪次怕他死吧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有后知多少事嘞来这来这吕老板来这他让沈家军背着渔人车上来沈家军吓得着你一顾四十二听不妨好你们来呀、啊、沈家军这大一岁忙着吕布一见敌人扎一波扎柔努力人到西尔机上一扎拎起这大周岁忙着吕布一劈勾浪想扎一波挪吕布一个人手里一举划了身体不住来离米阳一个后继冲浪吕老板来早来个温室够得在我们吕老板为了的照当给后继手里下挪一根钢棒七个部队忙着沈家军对狼枪一起哈喂沈家军科技来钢棒对狼枪哈上来好啊你来得好你试试呢嘿你手里下举个吕布一个人挪吕布的人忙着钢棒上想粘上去了没有啪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很多难可能我东方了东方也可住吧喂喂喂你哪能上去啊这你可个个马大不穷去你难可能吕老板身上副委当最开最开我不来我不来我不来这个吕老板你放心啊马大不穷去来扣扣我的手头嘿来的你手里像我一定要闭的忙正沈家军连发家长这个一来叫金刚扫地呀啦一直看到沈家军一口哦呦金刚扫地刚刚推浪一来家长啊不眼睛哈哈你慢慢叫嘿我手里像吕布的人连发家长我都坐过去没喊一边在忙着吕布的将不能八个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很多个白家伙啊变多蛋难在当我身上家中归啊好的吧不必啊还在很多个东真正的了文天的孩子难看了吕老板身上你大家最开的最开的外子娘我嘞你都别当在遇上你都当谁当了我身上呀这个人光高浪线比白比高后期毡房老白高浪向来来往往人一口勾勾心里向靠啊这年头那吕布比一张字是个诗蹲了给他带队的阵上张牙舞爪杀人个盘来今朝盘着沈家军呵呵不行但你出去我们来斗起两局三希望阿姨上米阳里的后期大高档级看不见吕布比都吃两级三五但是随了各个人光大龙米阳里战望最大决斗一口二番这战望认得人家晓得人家军非是一个男的神秘一人来让给他白天的阵容你手用一兵统服的一百里五个人但那个是五百个实力的带水今天你来呗不是这样其得的力可不真正他在对上总统那龙方你他在的我来走车卡嗯一米走红米我来走盘米受压紧在投资行里向两岁后期用到了夫人当夫人当越无何光给别当啊夫人当给个神来吧哎呀呀呀呀你吕老板不认得你这代奶奶别东西啊哦我晓得二爷在纱布贴了狐狸的好几道啊三弟听我我在纱布连立起来连立起来你杨一天本来一手是摩地上挺寒冷所以一个在后期贴单手了一张杆子一缠勾起纱布贴了狐狸王是疼做的人们连起我在纱布贴单给他简历了把单人家进身体沈家军两只手扎了吕布的人带着李米阳的一个后继口来听接成姚唐你们来啊看看沈家的 大部分在那里啊，自起来在啊，你来留嘛，反正在那你留来办。所以刚刚得来，那边有些东西，在为啥口面了？那你留来办，放回来，放回来，放回来。语言我还刚开啊，放回来， 放下来，放了下来，他要倒嘴怎么样？ 得罪相公谁我？ 好，既然如此，站好，站。 啊！吕伯比不耐沈家军刚刚忙我队一动，把自家行里向后几个兵带哈了夹过去了。 没一代人我们来放下来，那个人两里不起，不了让沈家军身边。别动，不动，不动就是不动，不就是气意非常生气的不得了。一代人我一肚子， 讲理啊！没得呢，有理没理出来，中年之理，我也得上个点你，但你李兰被踩起来， 同他吵起来，为什么？告诉你，我在这里买晒吧，蛮好，他嘴到我这里叽叽咕咕说话讲了不少，把我这个晒吧一腿贴在湖里边，我不让他跑，我要他卖晒吧。他动手我就打，你们人多要打就打一个爽快，我要他命。怎么样？哪一个理长，哪一个理短？你讲。 那，沈老大，挂来挂去呢，挂你吕老板不认得呢，是吧？所以得来呢，你们别同去。以前人讲嘛，事体们不耽误这个，就难看难看。 怎么样？这个样子，买不买吧？ 马啥不？你看马啥不？可以。哎，家嘛也就你的。吕老板，生意做的较多，那个东啥不也不知懂的。马那个不，还给，这个，你吕老板刚刚得袋子呢，我那啥不贴了屋里，虽然现在在那里也起来还是。那么是应该当你不发理子了，是看怪叫你吕老板做人呢一个大步，那可难做人一个大步，开开听不发理子吧。 沈咬金一听，礼貌一直眼睛一呆，什么卖多少？ 拿一个大步， 一个人告诉你，五这个人吧，如今临谁不卖，要买要一块出。 没喊，刘老板啊，听听，你现在门子不走，就走批发的，也一台去。刘老板，我做不了主子，那喊， 你不买我就打，买不买？ 我，身浪向也是个痛，我只看他自打，我只梦里去让探探外浪过来，带上眼睛看看。再就是个有点势力嘛，该人光哈我不着大不够，有事乃就今后唐师傅嘛你也看的呀，可能我是在马里啊。那给个沈老大，你你来为一个镇定在马里啊，给个弟弟可好知道，哎叫啥不一点啥不三十六的，给个沈老大，你个啥不忙上高的，你那办个什么？ 不知这把没什么价钱，我早已讲过，讨价五分，外加三分，好卖。 哦，他刚分外加三分还嘛？这么就你的，大地扛。 他搞外加一口子是，跟那记者自个是外加三分还嘛？ 那是就帮自个两百了，大地是反动个。看没看没看，昨天自个是给他刚分外加三分还嘛，三十六个茶包，三分银子一个，手不也得给我都手买还给，这个是难打的，听下子三分银子一个，十个三十一，三十个九的为有六个，三六一的一包一两零八分， 多少？ 一两零八分， 一两零八分，不对， 没得完，那我手比不来听。三分银子一个，十个嘛三十，三十个嘛九的，还有六个三六一的一包，还是一两零八分。 什么？武志瑞把陶家五分， 他刚分， 外加三分豪迈， 外加三分悍马， 这么要八分银子个得了哇？ 你跟那难受的吃不分？ 你听好，这是一把陶家五分，外加三分豪迈， 外加三分你看嘛， 这外加三分啊，就是零外再加三分，五分零外再加三分，还是要八分？ 哦哦，这个外加三分是个零啊，再加三分。哎，对对对对，这个这个这个，外加加三分，五分外加加三分，不分，对对对。 预算呢？富家不分是沈家军的要靠，沈家不分是年资四万不能沈家军，沈家军多年资满兄弟都一扛带驴婆皮扣扣便宜你。哎呦，我个东比你好真三军事变的好知道阿萨比扶我的地里向去，这样最好两后子过来跟他走的一场父子的押金火车，家托拜宁可的大哥无心心里想这你的雷波死押来的沈押金死嘎心想哈子，这个王八蛋他自己不好。哎，女子年子娘米郎哈家家大步在马光回家去吃饭，离去了最过来一把带着部队一忙，怎么一口带啥不省去了，让解密了难得的你改了自动的分裸折起。哎呀，雷波比看得哇哇喳喳，眼睛但是个昂立，怕人去还上口来哭，难为的想不到该带后起来裸带啥不龙当里去，当就拐了让娘里去去。沈家军一想，来福呀，这是我爷个，我娘做个带纱布啊，卖吃的个，立刻来拿带纱布往肩扛上先一放，条子带纱布，发开两腿，围住小羊村。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吴志安表演的苏州评话《卖柴耙》。 请看传统小戏《喜荣归》。赵廷玉得中状元，装扮成乞丐回来试探家人，岳母崔氏嫌贫爱富逼他退婚，老家院崔平也是个势利小人，赵廷玉之妻崔秀英却一往情深，矢志不渝。待真相大白后，岳母和老家院都羞愧得无地自容。 佛门胜似海，不许外人来，是哪一个在叫我 啊？来人，敢是崔平 阿都、啊、是哪一个这么大胆敢叫我崔平啊？ 怎么连你家赵姑老爷啊都不认识了？ 哦，原来是赵姑老爷回来着，老奴不知多有得罪。哦，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 哎，你哪里知道啊，我进京赶考得了一场伤寒病啊，就病倒了啊。 那我家小姐怎给你的金子呢？ 哦，又被贼人偷去了。 哎呦，这个做贼的也不长眼睛，怎么单单偷你的事？ 这才是时运不济哟。 那你今天来是干什么的哟？ 哦，往里通禀，就说赵姑老爷回来了。 哈哈，你叫哪一个去通禀呢？ 我让你通禀啊。 莫话，你让我去通禀啊？ 哎， 哼，

起来素洗完毕，忽听得老场头请我，也不知把我请出来做么事。我来问问他。我说老场头哎，老运工哎，咦，他把我请出来，他人到哪里去了？是我来找找看。老场头哎，老员工哎，哎呦，他倒好，把我请出来，他在这里困住住。我说老场头啊，你苏醒了 啊？哪一个在打把柄呢？ 啊，把柄？哎呦，还七万呢！我说老场头啊，你醒来！ 哪一个在打发财呀？ 哎呦，哎呀！我说老场头啊，你哪睡死的？ 哎呦，我在睡觉，哪一个在吵我？起来，我还要。哦，原来是姑娘你来着，老奴不知，多有得罪。 你哪不晓得是姑娘我来着？ 哎呦，我要是知道是姑娘你来着，就是给我天大的胆子，哎，我也不敢呢。 有道是啊，不知者不怪罪。我说老场头啊，你起来吧。 哦，耶。 好着好着，姑娘我是跟你闹着玩的，你起来。 哎呦，姑娘哎，你喝着我一大跳哎。 哎，我说老场头 啊，你把姑娘我请出来有么事噻？ 哦，姑娘哎，你见喜，你见喜哟。 姑娘我筹有千万，这喜从何来哟？ 赵姑老爷得中回来着，岂不是一大喜吗？ 我赵郎他得中了， 中了， 可是真的， 真的哦！ 啊耶！你没骗我呀？ 哎呦，姑娘哎，我什么时候骗过你的？ 哎呀，我说老场头哎， 在。 你闪开 谢谢灶王老爷哦。 哎呀，我说老场头 啊，你看姑娘我这双眼睛呐、 姑娘哎，你这双眼睛就跟那个水灵铛一样啊。 哎呦，我是说我们赵郎是个好样的、我不会看错你、他是个有出息的人，将来呀一定会发 发 发。 哎呦，姑娘哎，不能再发了，再发就成了发面包了。 哎，老苍头 啊，依我看呐、老夫人这个人呐、就不是个好人。 耶，老夫人怎么能说不是好人呢？ 她总是说我们赵郎不学好，不成才，那人家不也得中了吗？ 哎，中着中着中着。 哎老苍头 啊，我们把老夫人请出来耍笑耍笑他好不好啊？ 爷，老夫人又不是那个不能不能不能骨，怎么能耍笑呢？ 哪个叫他嫌贫爱富的呀？ 那哪一个去请呢？ 你站一边看姑娘我的 好了。